四二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極條約。 1842年，在地圖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我劉世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 好，咁啊，今日咧嗱，2017年7月7日，咁啊，亦都系七七盧溝事變啊，有人走去呢個日本領事館嗰度嚟去抗議請願啦。但係同一時間咧，呢個聲稱下呢個大陸或者中國第一艘嘅航空母艦遼寧號咧就訪港啦，因為香港主權移交20周年，咁啊嚟到香港咧就俾香港人咧去參觀一下。 佢又唔係用主權移交添，佢話 用回歸， 唔係佢用解放軍進駐香港20周年。 哦，咁樣講， 係啊，我睇今日好似睇無線，好似咁講。 咁啊，過咗幾日，其實都係突然之間係過咗兩個禮拜先宣傳話今日嚟訪港嘅啫。咁啊，鋪天蓋地啦，即係文匯大公嗰啲官媒之餘嘅話咧，其實主流媒體咧都係幾配合噶。咁啊，即係大幅咁去宣傳嚇。咁啊，但係大幅嘅宣傳嘅同時嘅話咧，其實咧就好多都唔會即係好如實地去講嘅。有啲啊評論員啊，甚至乎講話國產航母，咁啊好明顯呢個唔係事實啦。又或者主流媒體，你會見到，例如好似東方嗰啲咧，都只係譬如可能800字嗰個大篇幅報導嘅話咧，最尾嗰先講一句咧，誒、呢、這個其實係可能咧係買翻嚟嘅，改良自呢個嘅俄羅斯嘅格良 亞良格號 亞良格號咁樣嚇，即係就但係就聲稱俾人感覺咧，就好多人都以為係即係國產自己咧100%建造嘅一個航空母艦咁樣。 唔係，我諗呢個母艦咧就應該喺即係。蘇聯啊，成蘇聯嘅年代咧，已經係即係去建造啦。 1985年，你嗰陣時小學生係嘛？ 小學2年級， 我係中學生。 咁咧就其實即係當因為蘇聯瓦解之後咧，其實就即係佢嘅國力同埋經濟咧都大幅即係下滑啦，亦都咧因為好多即係呢個嗰陣時叫分成一啲加盟共和國啦。 1991年呢個蘇聯崩潰啊嘛。 咁所以咧就即係冇能力再養起一部咁大嘅戰艦，而當時咧就即係用一個幾乎係賣冷鐵嘅方式咧係去賣嘅。咁啊當時。輾轉咧就即係，因為佢話誒冇要放手啦，咁啊就2000萬咧嘅一個錢咧，2000萬美金咧就要去賣出嚟啦。咁中共當然 嗰陣時就唔係由俄羅斯，由烏克蘭賣俾，即係係咪啊？ 係 烏克蘭賣俾 烏克蘭就賣出嚟啦。咁中共咧就話即刻。諗睇下會唔會有損嘢先，因為之前咧，我所了解咧，應該都有中國咧都買咗咧係另一艘嘅航母或者航母咁嘅船殼啦，咁樣樣 殼 係啦。咁但係咧，因為可能礙於即係組裝唔掂啊，咁樣咧，其實都而家去咗好似深圳鹽田嗰度咧，做一個航空母艦嘅公園嘅咁樣。咁但係呢艘船咧就即係買咗之後攞埋啊，咁啊即係中共啊醒咗少少啦，當時。攞埋曬幾十，好似我睇個報道咧，接近20噸嘅陶紙啊， 30萬張， 30萬張嘅陶紙設計圖啊等等嘅即係技術嘅參考資料咧，係搬咗翻即係中國大陸啦。咁個船就慢慢就拖咗個幾兩個月咧，就拖翻去即係中國大陸 喺拖嘅過程裏邊，其實輾輾轉轉係出過事嘅添㗎，亦都試過喺希臘嗰度割錢過啦咁樣。 佢要因為佢烏克蘭咧就喺呢個要穿過咧土耳其嗰、那個唔記得咗個咩海峽添，要穿過嗰個海峽。而嗰個海峽咧，其實係即係中亞洲同歐洲中間一個最重要嘅一個航道啦。咁啊，土耳其啊，可能玩下嘢啦嚇，為要佢做足好多安全措施，以及係磅一磅水啦。咁搞一啲時間咧，先至能夠出到咧係去地中海。 係啊， 出咗地中海之後，亦都咧出現咗一個即係風即係嗰個颱風啦。咁就令到亞良格號當時咧就降。 淺了、 啊、中共又好官方媒體又好香港主流媒體只是不斷只是說這個是逐件、啊、因為那時候買這個、亞良格號回來的時候是完工了大概 68%、嗯、因為那時候一窮二白啦，即是這個俄羅斯瓦解了之後樣船上面開始不斷那些貴價或者名貴的金屬是被人家去 拆走 拆走啊變賣啊咁、嗯、樣係咁，所以就即係中共透過一啲白手套，得個澳門註冊嘅公司咧，本來嗰陣時美其名用個名咧就買翻嚟係做呢一個嘅賭船嘅，咁但係真係拖到去澳門，拖到去大連之後咧，就擺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嚇擺咗幾年之後先開始係去逐建啊、改建啊咁樣嘅。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其實1949年即係中共啊立國之後咧，其實咧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之後咧，喺、嗯、技術上邊喺資金上邊都一直是不能够自行去兴建一艘的航空母舰，同埋嗰阵时嘅战略部署一路都是以一个即系沿海咁样啊，即系保卫嘅性质嘅，就唔系而家呢种航空母舰系可以进攻型嘅一种嘅，即系一种嘅武器嘅装备啦，系 嗱，即系亚良格，唔系应该咁讲，呢、這个辽宁号嘅即系指挥官啦，或者即系司令员啦，大陆所讲啊，就诶、哎，其实咧因为要保卫中国嘅即系沿面。幾千公里的、海岸線，咁所以咧就要製造或者要不斷咧係製造航空母艦出嚟去保護。咁、但係咧，我自己睇咧就話航空母艦，即係我所認識嘅一啲軍事歷史所講，航空母艦喺過去日子，包括係由二次大戰開始啦、就最廣泛嘅使用啦、啊、之後去到韓戰、越戰或者喺譬如中東嘅地區戰爭裏面，航空母艦嘅角色係非常嘅重要，係發揮咗一個海上機場去轟炸即係一啲敵人嘅一個重要嘅武器，而航空母艦亦都成為咧即係對方啊，即係敵人咧。一個即打擊的對象，就以譬如中途島戰役當中咧，日本點解可以咁講喺中途島戰役之後係扭轉咗佢原本係贏開個歷史，就變成美國係上風咧，就佢一次戰役裏邊咧就冇咗四架嘅主力航空母艦，咁變咗咧就佢嘅制空能力咧係。即係叫做即係逆轉咗啦咁樣。喺翻呢個嘅即係遼寧號裏面咧，佢有艦載機啦，有一啲直升機啦。咁、我覺得艦載機喺呢一個航空母艦嚟講係絕對嘅重要。因為以往咧even 日本咧暫時嚟講咧都係直升機嘅母艦啦。 嗯 同埋可能一啲垂直升降嘅戰機為主嘅，但呢次呢個遼寧號嘅係一個歼十五嘅戰機咧，其實嗰個攻擊力咧其實都強勁嘅。我諗唔單止針對台灣，即係以往咧好多時大陸嘅武裝咧或者呢個叫做戰備咧都係針對台灣，但係而家我諗呢個航母艦嘅續航能力啦，係可以去到即係我諗整個南海以至到咧係去到即係。印度洋或者呢一邊嘅即係大西洋咧，唔係都係太平洋咧，都係可以咧係去影響到所謂發揮佢嘅軍事影響力。而中共咧喺除了呢個戰艦之外咧，喺好多嘅國家咧都開始陸續興建一啲所謂海外嘅軍事基地。 軍事基地 點解要咁做呢？我諗呢個即係好明顯係一個。針對當地嘅資源嘅爭奪啦，係一個有關係啦， 即係東海、西海，特別係南海嘅一個即係石油嘅一個保衛戰啊，或者未來日子裏邊點樣嘗試去震攝其他東南亞，特別喺有南海爭議嘅國家嘅話咧，呢個係重要。咁所以點解連印度佢哋都有一啲嘅關注啊，評論上邊即係好關注到中國嘅海軍不斷係去擴展喺未來日子裏邊，仲會興建多另外嘅應該五艘添啊，即係包括埋而家嘅遼寧號啦，仲有一艘叫做0001A，即係我估就係即係有呢個遼寧號之後咧，就再建造另外一艘真係全國產。 嗰架已經係落咗水㗎啦， 落咗水今年嘅四月應該 係。但係就係啲裝備啊，或者係即係嗰啲其他嘅裝備未裝備，但係個船殼咧已經係落咗水， 同埋你仲要試行嘅，要運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先至係可以話俾人聽，公開宣稱係可以即係。 投入作戰的一個嘅階段啊、出巡啊咁樣嘅係。咁星期二晚嘅奪命撈鬆咧，細良就即係有恥笑到呢個嘅遼寧號咧，好似山寨版嘅航母啦，就是、因為唔光彩嘅過去啦，明明係以賭船嘅一個嘅名義去購買嘅話咧，到今時今日買咗翻嚟改裝咗咧，就向外宣稱啊耀武揚威，又或者係中國崛起，海軍咧就去即係抗建咁樣係。咁啊，當有時事評論員批評呢個係咪即係中國即係都向呢、這個帝國主義、軍國主義，或者係透過抗軍係去震攝其他國家呢個方向發展嗰陣時咧，就換嚟一啲官媒嘅一個嘅批評啦，咁樣係。細良亦都有喺星期二嘅奪命撈鬆嗰度有講到話，即係主流媒體亦都刻意地咧係冇將呢啲嘅即係過去啲嘅歷史嘅資料係去講出嚟嘅。咁所以去到今時今日睇一睇過去個禮拜，其實係得劉細良同阿林奇有喺媒體上邊咧係去寫文係去即係係去作出一啲嘅批評啦。咁今日大公文匯即刻針對性地話啊，有啲即係亡我之心不死啊，反華嘅勢力咧就咁樣批評呢個嘅遼寧號啊，又即係與事實不符啊咁樣，跟住咧就繼續係去講翻點樣當年嘅抗日嘅恥辱啊，點樣即係要反日啊咁樣係即係，但係你唔好忘記、哦，大家留意今次習近平嚟到香港嗰陣時咧，佢都係即係去同過去胡錦濤、同過去張德江、同過去呢個嘅江澤民嚟香港嗰陣時，淨係講話一國兩制如何地運作係唔同咗啊！習近平係特別係提呢啲咁樣咩説恥式嘅一個嘅民族主義啊，咁所以呢個我哋確實係要去關注嘅。呢、這個中國嘅海軍實力嘅大幅嘅擴展嘅話，係咪為將來即係、就是、一帶一路啊？呢、這個南海嘅一個主權爭議係去做一個即係、就是、應對嘅部署咧？其他國家點樣睇呢、這個即係、就是、中國軍事力量嘅崛起嘅話咧，其實係會有憂慮嘅。日後會唔會引起其他即係、就是、即使係小國佢哋去作出一啲即係反彈，甚至乎聯手係去重新地係去做圍堵，又或者而家中國係咪即係東方就有中國啦，跟住有俄羅斯啦，北美又有呢個嘅美國啦，咁樣係會唔會係即係重新即係、就是、全球嗰、那個即係、就是、軍事力量嘅佈局去進入一個新嘅冷戰期嗰陣時咁樣嘅一種嘅軍事競賽嘅話咧，係會有唔少人係去憂慮嘅。 不過呢個軍事競賽嘅憂慮咧，我諗如果真係打呢條、打呢、這、一個軍事競賽嘅話咧，咁可能會陷入一個泥足深陷嘅情況。即係嗱，記得過去咧就這個蘇聯和美國是即是軍事的即是冷戰期間的軍事競賽呢，是雙方都投入極大的資源，是在軍事的科技上面，甚至是太空的科技上面。當時講到就話、即係要星戰計劃啦，即係美國嘅提出，咁亦都俄羅斯嗰邊亦都有相應嘅計劃去搞咗出嚟。咁呢啲完全係燒錢，係消耗國力嘅一個行為。嗱，美國佬當然佢嘅實力，咁我諗從軍事實力嚟講，我諗中共暫時都完全係冇辦法同佢比拼。中共美軍咧就至少有十艘啦，係即係核動力航母艦咧，就喺全球度即係 核動力啊，核動力，唔好忘記， 基本上係唔需 要。遼寧號是講緊七十年代 柴油機， 美國尼米茲號嘅航空母艦嘅嗰個實力嘅一半都唔知道有冇噶。 而佢嘅美國嘅航空母艦咧，艦載機咧起碼七十至八十架。 係啊，而家講緊遼寧號係得24架咁大把嘅啫。 咁所以咧就即係你硬叻二對一都好咧，都係可能都唔夠打。與此同時咧，講緊係航母，講緊係一個即係一個戰鬥群添啦，即係嗰個軍事嘅力量。咁頭先講到咧，如果軍事嘅競賽咧，究竟即係中國大陸嘅資源去投放係點咧？美國佬都係咁樣樣咧，燒銀紙燒到俄羅斯咧，即係當時嘅蘇聯咧，係即係其中一個佢跨台嘅一個其中一個原因，即係有啲嘅評論員所講。而事實上即係軍事嘅科技喺而家中國大陸裏邊，佢係佢係好著重去處理呢個問題，甚至講緊咧係即係要去提升到一個民族主義嘅地步。無論從哪呢個遼寧號嘅即係所謂叫做鋪天蓋地嘅宣傳，以至到大陸嘅我唔知阿基，你可能未必都有睇，不過我有時撳下撳下大陸嘅抗日神劇咧，手榴彈炸到戰機嘅神劇咧，即係呢啲咁樣嘅 嗰啲愛國獨上腦， 愛國宣傳啫，即係 科幻片嚟， 即係其實佢係。 如果你有留意咧，即中國大陸是不斷拍緊呢啲咁嘅片，洗緊腦嘅。即如果不過呢個可能提我講多少少，尾一少少就講中共喺抗戰裏面講到如何如何犀利，又點樣打敗日本仔，或者點樣去令到日本仔誒損失，但係睇翻過去嘅我相信比較多是國民黨那邊的歷史，是講緊國民軍即係個國軍死傷的數字，以至咧各場大戰當中死即係叫死亡或者被俘的將領，遠遠是多過在中共喺延安後山度搞下搞下咧嗰啲咁嘅即係損失。咁但係啊，佢而家就啊，即係你得咗天下，你冇辦法你寫歷史，但係呢個歷史係不能夠咧。是去遺忘或者不能夠是被刪改的、 問題就是共產黨是很強調意識形態的灌輸，但另外即再差一點的其實就是講一些愛國主義的洗腦，或者是盲目，或者是即雪恥式的民族主義的宣傳的話呢，是去穩住政權，跟住找一些外在的敵人呢，是去即是去團結國民，或者是會令到這些即是中國人民呢就不會質疑政府自己施政啊、貪腐啊這些這樣 的問題，這樣去轉移視線。你看近日南韓那裡的部署薩德導彈系統，其實是因為即是這個北韓的癲佬金正恩嘛，大佬啊，他們是自衛的，是你跟著要在國內呢發出一些即是經濟制裁啊、要即是鼓動自己的即是中國人民是去反韓啊，這樣日本又是說要透過修憲他們的和平憲法希望呢是去抗軍，他們因為都看到北韓是有一個威脅在這裡，就不只是過去那些只是可能參與、這個聯合國的維和部隊那些樣的軍事參與樣、你又走去繼續去反日、我要問個問題就是你現在擴展這個有攻擊力量的震攝力量的一個航空母艦的戰鬥群 是帶來的比世界或者比附近鄰國的威脅大，抑或日本人去參拜靖國神社的威脅大呢？你真的要搞清楚、我們關注的就是未來中國這些這樣的即軍事力量的擴展那個發展的趨向是怎樣呢？這樣 因為 我自己看就是、當你的軍事力量越大的時候呢、有時就可能在你的前線的人員、是有機會會擦槍走火，因為當自己、即已經成為大佬啦，咁你有時出去可能係僭越咗一啲對方嘅底線嘅時候，會唔會喺雙方叫做一啲叫做短兵相接嘅時間，係即係缺乏咗呢個忍耐性啦，而做咗即係而造成一個錯誤嘅一個決定，甚至係會一個開火啊等等。嗱，我無論。即係我哋喺在邊個角度睇，打仗都係唔應該 嗰陣時先出事。咁你話中國嘅航母遼寧號對呢個美國卡爾文森號即刻露曬底出事喎？ 我諗佢而家我自己即係我諗，亦都有啲評論都講中國嘅海軍實力咧，即使係有埋呢個航空母艦，即使係有啲嘅潛艇都好咧，其實對於同日本去比咧，其實都可能咧係都好接近咯。我唔敢講話唔咩，但係日本確實喺個佢喺水面嘅軍事力量咧係好強勁，即係佢雖然佢限制咗潛艇嘅發展，但係咧因為日本亦都相對亦都有美軍嘅神盾級驅逐艦嘅。裝備同埋一啲先進嘅科技啦，咁但係即係你好簡單，你有航母啫，你架船咁大架，行到出海，即係你中兩個導彈就玩完嘅時候，係咪即係你相關嘅保護啊？相關其實一個群戰鬥群就係在於你要防止空襲水裏面嘅攻擊，能唔能夠做得到？唔係話喂你做一個大平台出嚟咧，原來兩嘢就俾人搞掂啦。呢個係一個只係一個即係裝飾用咯。 今日都有報章報道就話，今次呢個嘅遼寧號由大陸嚟到香港咧，要使超過3100公里，佢用嘅油啊，淨係用嘅油嘅耗費咧，都講緊超過3000萬港元，淨係油錢。你諗下未來日子裏邊，如果你要成個戰鬥群，嗱你要冇揚威啊，你要喺呢個台即係台灣海峽嗰度進出，或者南海海峽進出嘅話咧，你要睇你嘅綜合國力，你嘅經濟實力係咪真係支撐得到呢個咁樣嘅軍事擴張咯？仲有啊，今日有個報道，《蘋果日報》就訪問今日即係有香港人啊，有啲深圳嚟到香港啊，攞到飛去睇呢個遼寧號，有一個犀利啊，有一個你睇得到，哇！即係呢啲愛國獨上腦，你知唔知佢點啊？佢話好霸氣嘅呢個深圳客咧，就話哇，睇到呢個遼寧號覺得好驕傲啊！ 咁樣啦，不如揾日咧就要蝦下呢個嘅日本同埋韓國。喂，大佬，即係你擺啲武器喺個台，跟住咧你見到啊，因為自己有武器啦，威咗啦，不如揾日就要蝦下你。嗰啲唔係頭先你講話喺戰場上邊，喺呢個可能兵刃相見，可能會出現有機會擦槍走火嘅情況，而係話因為你咗有武器，咦，我要使下啦， 撩下撩下人 啊！你諗下呢啲咁樣，呢啲係乜嘢嘅愛國主義咧？呢個係對中國自己本身嘅國家利益係有咩嘅裨益咧？咁樣， 但你要諗下喎，當民眾係有咁嘅思想嘅時候，軍方裏面嘅人有冇呢啲咁嘅思想咧？有嘅話咧，就真係好大鑊。 仲有就係因為你有咗呢啲咁嘅軍事擴張，你嘅綜合國力提升嘅話咧，其實共產黨北京過去灌輸嗰啲愛國嘅主義嘅話咧，其實你而家係講緊自己造就緊自己成為另外一個帝國。你過去共產黨不斷強調要反英反美，就係反佢哋嘅帝國主義啊嘛。帝國主義就話掠奪其他國家人嘅利益，甚至乎土地奴役其他人嘅人民啊嘛。你而家步緊成為一個即係希望步向一個軍事大國嘅發展嘅話，你而家係做緊一啲嘢係你自己過去一路反對嘅事嚟㗎。即係中國人就要諗清楚，當你驕傲嘅同時嗰陣時，你係咪去做緊一啲你以前過去反對英國、反對美國話嗰啲帝國主義咁樣啊？ 咁過去日子都做咗好多唔少嘅呢個事例。 仲有喎，嗱，英美嘅帝國主義背後仲有反對黨，仲有一個民主政制，係去即係作為一個牽制喎。嚇，喺政治學理論嗰度有一個叫民主啊呢個嘅和平論嚇 ，democratic peace 叫做民主和平論，係好新生事物。近呢唔夠一百年。是學界嗰度有討論，就係佢哋研究過去嗰兩個世紀，過去嗰200年，自由民主制度嘅國家同另外一個自由民主制度嘅國家出現戰爭同埋出現軍事衝突嘅事例係少之又少嘅。 即係一個民主政，一個民主嘅國家同一個民主國家打仗嘅機會咧，係 啦， 係好細， 打仗嘅機會好細。佢建基於兩個觀點，第一個觀點就係價值觀嘅問題，去尊重民意，尊重呢個嘅人權，亦都係喺方民主價值嗰度咧，佢哋好強調透過協商啊，透過商議啊咁樣去解決紛爭咁。 就一般嘅民意就唔會走去打仗。 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呢個理論咧就係亦都建基於個民主體制嘅，因為咧你係要向人民負責噶嘛。你諗下，點解美國打親仗都要好快要打完咧？就係佢哋參軍嗰啲人知道係要上戰場，但係佢哋嘅家人知道自己嘅親友係會上戰場，仲要國家係要付出好高昂嘅經濟代價。戰爭就係終極經濟啊嘛，大佬要停曬經濟，又或者用好即係戰爭係有犧牲嘅咁樣，咁就民主體制國家嗰啲嘅領導人就會好深思熟慮，咦？我今次發動嘅戰爭喺下一次嘅選舉，人民會唔會懲罰我啦？發動戰爭之後點樣係去收拾個爛攤子啊？發動戰爭之後點樣係可以即係抽身而退啊？呢全部都係民主即係自由民主制度嘅國家領導人必須要思考啊嘛。所以即係點解會即係過去有一段嘅時間，包括咗美國總統克林頓啊，又或者係即係一啲嘅其他即係自由民主國家領導人，佢哋都要思考，就係話不如即係建基協助其他地方嘅政府係去建構一個民主制度，咁樣咧就吸收咗一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咧死咗咁多人血嘅教訓翻嚟咧，就咁樣嘅制度嘅話咧，我哋和平共處嘅機會咧就會大咗啦，咁樣。 咁但係中共就 驚啦，大佬。 但係中共我成日怕你，喂大佬，你即係。這個橙色革命啫，你找一些人嚟喺我嗰個國家嗰度搞嘢，搞呢個民主化，搞呢個民主思想嘅灌輸啊，令到譬如話好似唔同嘅國家裏面即係扶植啊，甚至令到佢哋一啲政權去所謂民主嘅步伐咁樣，即係呢個我相信咧，中共係非常之擔心。 佢哋有時可能會諗多咗，因為係兩個處理，即係你知道有呢個所以然嚇，民主國家同民主國家之間發生戰。竞争的机会少，同你刻意地透过外交政策，甚至乎即系呢个情治单位或特务机构的协助，系去输出民主，或者系去策动其他专制独裁嘅国家，系去令到佢哋有和平或者革命嘅演变嘅话咧，系两回事嚟嘅。吓，虽然头先我讲话即系呢个民主和平论系无论克林顿同埋呢个嘅小布殊都有相信，但系小布殊有尝试应用喺2003年嘅即系打伊拉克嘅战争，但系克林顿系冇利用到呢一套，反而克林顿就透过点咧，就透 過讓中國加入呢個 WTO，咦，不如咁啦，讓佢哋有經濟自由，透過貿易嘅話咧，係咪日後佢哋可以感化佢哋，令到佢哋可以咧係去參與成為國際呢個經濟大家庭嘅一份子，就從而 transform 即係改變佢哋嘅政治行為，接納呢個國際嘅啊，係咪做得君子啲嘅話咧，可以逐步逐步咧令到佢哋有民主政制嘅改革咁樣。 咁似乎啊 Clinton 嘅想法就太過理想， 所以係呢、這個係真係 而家仲養大， 唔係好似係呢個學 養大咗係老虎 成立添啊，係即係而家係真係有啲弊。美國自己本身係出咗個癲佬 Donald Trump， 北韓又有個癲佬金正恩嚇，咁、到底係點樣咧？美國嘅即係對華政策會唔會因為即係美國中國自己本身嗰個嘅國即係嗰個軍事力量增加啊，北韓又出咗個癲佬嘅話咧，係會有唔同嘅轉向咧？呢個係值得關注嘅。 因為頭先你所講到話，即係個即係民主嘅國家。同民主的國家就少打啦，但民主的國家當睇到譬如一啲人道嘅問題啊，或者係當睇到一啲獨裁嘅國家出現咗一啲即係人道嘅慘劇嘅話咧，其實即係我諗佢哋就好勇於咧係去即係介入，或者係去即係用一個普世嘅價值咧去協助，譬如話好似即係。雖然敘利亞裏面呢就西方國家冇乜直接嘅介入啦，咁但係都有啲軍事嘅一啲援助啊咁樣，咁但係咧呢一個情況咧，即係如果呢都係我會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小規模嘅地域上嘅一啲嘅衝突啦，但係即係如果咁高咁大嘅，譬如如果中國同譬如美國要去即係戰爭起上嚟咧，嗰、那個咁嘅即係影響程度啊，嗰、那個傷亡嘅程度咧，即係肯定係會即係係好嚴重。 係啊， 而且事實上，我諗大家亦都會諗中國唔單即係呢個武攬，即係頭先我哋講到呢個題目引申出嚟，武攬只係一個外貌。 係 中共最勁嘅武器咧，絕對係講緊佢嘅好多嘅核彈啊，即係都洲際導彈啊。因為呢個咧其實係即係大家攬炒啦，俗語講咧，大家攬炒嘅一個嘅玩法嚟嘅。 戰爭邊緣策略係 啦，即係如果即係一旦有，但點解呢個金正恩玩呢一個洲際導彈？我自己會覺得即係絕對係一個玩火嘅行為。 因為索噶嘛， 因為 每次射完之後就會有經濟援助俾佢哋啦咁樣。 咁但係個問題而家你如果你金正恩玩得太大嘅話咧，真係因為你牽涉到美國，你嘅利益太大啦，你有可能射到去美國本土，或者係 cover 曬成個東南亞嘅即係南東亞或者南亞嘅地區，東南亞嘅地區咧，咁呢個對於美國嘅利益。是肯定會受影響的時候呢，那這個擦槍走火，甚至這個 Donald Trump佢突然間找人去嚼佢都不出奇，因為這個以往你說射下火箭可能短程的話呢，可能日本驚啲啊，但現在搞到呢是可以這樣說據報道講啦，講緊洲際導彈，而家這個北韓起碼有足夠製造20個核彈的材料的話咧，呢個係絕對一個即係火藥庫喺度，所以呢一個擦槍走火，而導致到即使係民主派的國家咧，可能都要迫於無奈做一啲功夫。呢個係一個 小小補充，就係民主和平論係唔涵蓋到即係民主嘅國家係會同一啲專制獨裁嘅國家發生戰爭嘅，即係1991年嗰陣時候，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咁嗰陣時嘅老布殊即係小布殊嘅老豆嗰陣時候，即係克林頓嘅之前嗰個美國總統就即係喺聯合國統一咗口徑，咪聯同埋另外20多個國家嗰陣時係老布殊嘅即係政治生命嘅一個最高峰嚟嘅，即係20多個國家聯合地揮軍去到呢一個嘅科威特解放科威特，即係直都去打伊拉克嗰次，咪就係一個即係一個好重要一個嘅為咗經濟利益，又或者係為咗即係人道嘅原因嘅話咧，係即係民主國國家同呢、這個專制國家係發生戰爭咁樣嘅。好，咁今日咧就都講咗即係幾個議題啊，咁就下個禮拜我哋嘅政治咖喱飯咧翻到嚟，今日咧就好多謝任啟邦嚟同我哋做一啲嘅分享咁樣嘅，係好嘛？好，拜拜。 好，拜拜。 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 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喂，你平時吃不吃咖喱飯的呢？ 哎，我成日都吃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吃，有什麼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